而当被帝国舰队的武器扫描，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最好的求救方式就是通过全息投影来逃跑。这样的技术现在的人类显然是实现不了的。不过科学家说，类似于星球大战中的 3D 全息图通讯技术已经离我们不远了，真是令人期待呀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不少跟星球大战中有关的话题，时间有限，先说到这儿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孩子长大了，工作在大城市，每年春节回家的日子是父母最开心的日子。等到儿女回城的时候，老人却总说走吧，不用挂念，可蹒跚的脚步却跟车子能走得好远好远。马上又是春节了，您打算今年回家吗？父母的身体还好吗？鲜鱼仙提醒您，春节回家要团圆，父母健康时关心。 那今天新年专档目的啊，就是为您送健康。来自于地中海的鲜鱼仙海参，每一头都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一盒200克，大约有40多头的淡干海参，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。如果您和家人一周吃两次的话，可以吃上三四个月的时间。但今天新年回馈，只要订购一盒，就直接可以带回家三盒野生海参。等于说原价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花到1999元。 是。 花到这每根海参才15-16块钱。热线已经开通了，是4007106108。 有朋友就说啊，十几块钱去菜场逛一圈都买不了什么稀奇蔬菜，今天呢居然能够吃上野生海参，是真的吗？解释一下，鲜鱼仙海参呢在北京推荐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， 是 活动啊肯定是真实的，而且呢每一盒都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海关报关单、质检报告、企业营业执照一个都不少。 对， 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呢也是免费送货到家，到时候包装上都会明确标注产地、等级、生产许可证、官方的统一零售价1999元等等。那三盒呢，您也知道官方售价要5997，但其实啊只要花1999，今天就可以全部留下来了，两边父母家各送一盒，自己家留一盒，这个春节就要吃点不一样的营养。 是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5416的朋友订购了六盒，说啊要补不如食补，早就听说海参营养高，今年回家呢我也想给我的父母买点海参吃。 太好了， 说可是老人家不一定会做呀。您放心啊，凡是今天打进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，我们还要免费赠送大家一只299元的海参焖烧杯。 哇， 不光呢可以发海参，这焖粥煮面都没问题。 太棒， 只要提前一天咱们把煮好的海参跟开水呀一起倒入这个杯子里，第二天呢就有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。所以马上就是春节了，工作再忙大家也不要忘记来补充营养，吃碗泡面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来加根海参， 对， 味道更鲜美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因为今天划算到每根进口海参只要15块钱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我是作家毕淑敏。故事永远是旧的，旧的时间、旧的地方、旧的人物，故事也永远是新的，新的体会、新的感受、新的领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。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，能来看妈妈了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，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，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的人直接没了，我父母怎么办。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， 我也把